兔年大吉喜气临，昂首阔步迎春来。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分行恭祝东莞市民玉兔呈祥，万事如意，扬眉吐气，心想事成，家庭团团圆圆，事业红红火火。